二胡说好哎，他关心的再合适，反正快回咱了，越新越好。你的丈夫，我是说，你嚷什么？听行程的。 好，那行程你说吧。 行程说，燕京门自打换了枪了，呵，真好比是疯狗牙上安了刀子。那个燕局局长李胖子，更是这豺狼配人皮了，他下令收税的价码更提高，那可真是刀炕的炸油，他使劲的挤呀。穷哥们能有多少钱呢？哎，交不够数就治你。前两天有个老彪多说两句话，就两句话呀，被他们拖进深山里，浑身的衣服扒干净，就绑到树上被狼缚了。啊！没等行程他的话说完，哟，壮士们，赶紧给气的嗷嗷的，狼二虎气的猛一蹦，啪！这一拳头差点把个桌子给砸劈呢。二虎说：“奶奶，酒不喝，饭也不吃了，麻利的砸眼子走。”我有十几个人蹦将起来跟着走。慢着，胡子摆手别着急，胡怎么打狼怎么捉，捉狼打胡不能冒失。二虎就说：“哪有啥呀，嘎巴的言语好收拾，砸开大门冲进去，见活的就宰。”没说的啊。我问你，燕鞠躬有多少人呢？本机帮哥住哪屋里？哪有岗？哪有哨？怎么打对咱最合适 啊？真 啊，不知道。还是的，咱不能滴溜这个脑袋去应聘呐。咱燕鞠为的是多想输大气，输大气为救万民出苦海，要拼没了命还怎么做成大生意。哎，听胡子这深谋远虑一番话呀，而冷二虎咧着个大嘴快透屁啊。那嘿嘿嘿，说话呀，嘿嘿嘿，说话呀，嘿嘿，你嘿嘿什么呀？我没词了，我不嘿嘿吗？哎，有一个细高条后边同谣言，二虎嘞，二虎嘞，你真是个半吊子，你真是个半吊子。我，你别嚷，你别嚷。你比人家胡子才小两天，你瞧瞧人家看事看得多远，想得多深，说得多透，你倒好，傻乎乎的个大个闪一边去。胡子兄弟，那你说该怎么打？胡子说，伙计们，咱干嘛人有句老俗话，猎胜口全凭狠鞭子，咱们今天就来个先发制人，出奇制胜，拐脚踏，迅雷掩耳，来不及。哦，二虎说怎么打法？我琢磨着咱们今天就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先这么这么这么着，再那么着，最后不就那么着了吗？ 二虎说行， 你明白了？ 我明白了。 那位说他明白了，俺可糊涂了。那你就先糊涂一会儿呗。 和胡子端起了包谷酒，伙计们，愿大家酒足饭饱，同心协力，做成这笔大生意。 干干干！ 哦，壮士们个个都是威，弯袖子端碗仰脖子，咚咚咚， 每人干了一大碗。胡子说：“敞开肚皮，使劲吃，咱今天不怕大肚子，吃 吃吃。” 壮士们心急嘴也快呀，眨巴眼儿的功夫受了戏了，喝完了一坛包谷酒，吃完了十斤辣嫩皮，25斤烧牛肉，30斤洪湖特产大鲤鱼，鸡蛋鸭蛋240，又吃了380个肉包子。那位说：“怎么吃这么多呀？”哎，你想啊，都是些年轻力壮、二十郎当岁的帮小伙，眼看要上阵打仗了，卖力气啊，能吃的不多点吧？啊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他们吃的是不少，我再夸张一点，量下来那么一凑合，那不就更多了吗？ 英雄们打开了布包和草捆，惨惨浪浪去兵器，这一个举起了大铁锨，那一个压单粗的铁棍手中提，这一个扛了个大钢叉，那一个不愣愣断了把大个分叉子，叉啦啦和胡子拽开了对金棒，乖乖，两把菜刀插在腰里， 这两把刀那真是冷飕飕、光闪闪、亮晶晶、沉甸甸，胆小的一看呀，脑袋都发晕。又加上胡子那个块头，魁魁巍巍往那儿一站，你大眼一瞧啊，那可真是八面的威风啊。英雄们出了店房上了山，那个店大嫂冲这个苍天做开了揖了，苍天有眼做保佑，保佑壮士多顺利，云南丞相逢凶化吉。他一抬头，一马当先是何胡子， 山后边紧随着中装饰，他们穿山路，路崎岖，大月光，飞峭壁，有金陵，大水系60里，啪的声到了八毛溪了。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啊？常言说得好，说书的嘴，唱戏的腿呀。你别说60里，就是600里、6000里、6万里，说到也就到，唰，到了。抬头看，白云飘渺，白似纱；青山漫谷，这山脖子；离水河，咆哮雷震谷；奔涛拍岸，斜千里。祖国的山河多么壮丽，可悲那些贪官污吏给造景，好胡子越看越想越有气，抽刀在手运力气。赵身旁碗口粗的小鼠就一刀，咔，乖乖齐刷刷断成2下的，真快呀、啊！哎，眼睁睁惊心动魄一场大决战，查空咱再说燕剧。那个燕剧剧长李胖子，体重不多，才270。他在那桑植县衙开完了会，坐小轿刚刚赶回了八毛溪，他算赶巧了，一进门传檄未定，他就下命令，来人呐，众心腹啊，脚踢钉锤到屋里。头前走的是燕京蒋队长，人送个外号叫大棒子，身后边还有刀剑血、薄层皮、和血虎，还有马面鱼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透着凶狠，真好像是阎王殿里当差的。大棒子说：“局长有何巡视？”是个结巴。局长说：“近来时局多动乱呐，出了些穷鬼闹乱子，前几天差点砸了县衙门，朱县太吩咐咱小心护燕剧。”大棒子说：“局长，你老人家放心，穷鬼造反呀，粮菜呀不敢造这里。老弟呀，万不可大意失荆州啊，要知道领头的是那个干马云烟的何胡子。”大棒子未听何胡子，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到西去，是他呀，这个人干马汉中他为首，早知道不是个好惹的。我听说他打自小练拳脚，飞檐走壁毫无益，专替穷鬼抱不平，不怕天不怕地，他不怕衙门打官司。要真是他呀， 那可是不大好对付。 大棒子一片不言语了。局长说：“听着，从今天起枪不离手，单上堂，睡觉给我瞪着眼珠子。” 那瞪得起来吗呢？ 众心腹答应一声就出了屋了。简单说，静悄悄到了半夜里，可只有那山风风紧拂人面，一阵阵桃花花香味扑鼻，于无声处听惊雷，杀，咣当咔嚓，噗嗤，热闹了。那个燕剧前后大门都被撞劈了，有两个哨兵在那大门洞里正冲堆呢，让大门板噗嗤把个脑袋拍进脖子里了， 出不来了。这个 啥时间整个的燕剧炸了营了，燕京们是鬼哭狼嚎喊的急呀，了不得啦，要了命啦，起火啦，穿衣服抹家伙呀。他妈的，你别拿我的背心当裤头啊，你别拿我的裤子当褂子，你穿鞋怎么往我那个脚上扣啊，你穿裤子怎么把裤子怎么把腿伸到我那个裤腿里了，我给你麻烦了。这就花光中两把菜刀高高的举，寒光闪闪把人逼，再只见铁线飞棒上下翻，鱼叉钢叉左右劈，就听见胡子一声喊：“伙计们，按计划个人照顾个人的。”但不说英雄们分头去厮杀，见胡子他端刀去找李胖子，咣当一声踹开了门，在那黑影里正瞧见胖子局长钻床底呢，也是那个床矮身子肥，他咕噜了半天都没进去。他胡子探手往外抓你出来吧，一脚踹着大肚皮了。这会儿你是什么人？ 姓何名龙就是我呀，干马云烟的何胡子。 你就是何胡子？ 我今天又来写欠条了，找局长大人借枪支。

少的猎弓机会到了，敌人是垂死挣扎，快关节，为了保卫党中央，保卫毛主席啊，用刺刀和手榴弹把最后的胜利来迎接。你看他指挥若丁喊声打，嗖嗖嗖，成排的榴弹往下写。这时候我后方迫击炮山炮也一起开了火，那个动静恰似山崩河地裂，直炸得敌群中血肉横飞，遍山野哭爹叫妈喊爷爷。国民党张国仁多像闹荒重阳上了阵地，我战士们蹭蹭蹭摇出战壕，短兵相接，上来一个同一个，上来一个同一个，嘴里边也不知骂的什么街，说你见老蒋去吧，你见老蒋去吧，蒋介石哪能见得着啊，都排队去见阎王爷了。这杀得风也停，雪也住，从国务杀到日西线。这时候哟，狄应章带一批匪徒爬上来，呼啦啦包围了银光烈。金连长横枪立在红旗下，边指挥边独当一面把敌截，一连枪捅了整七个，一连枪捅了整七个，剩下的转着圈都不敢再往他这个近处贴了。他心想，我得先收拾掉前边这个当官的，剩下的与别下戏好解决。对，你看他把枪一挺冲过去，烧，这被那个舅子豆苗血。没料到当中间隔着个炮弹坑，可不好了，扑通通几十足正往坑里跌。狄应章见有机可乘，高声叫，哈哈，弟兄们快炸，炸死他。匪徒们像饿狼一样扑向银光里，且不说银连长生死不明难预料，你往近处看，哟，小高也收着大威胁，有两个大个子匪徒同时抱住了高小娃，咬牙瞪眼把嘴咧，说小东西快点投降让开路吧，要不然俺叫你看不着妈来见不着爹。哼，呸呸，做梦，你老子只是不投降，有俺在你们一个也别想逃出娃世界，要不信你们两个小子别松手，待一会儿我叫你俩认识认识你硬骨头的小爷爷。哎，他人不大辈儿还不小的。高小娃一边骂着一边用手摸摸摸摸，耶，怎么那么巧，正摸着俩小子手榴弹还在袋子里耶。高小娃急中生智，不怠慢，吃吃吃，悄悄着就把杆来接，猛然间哦，噗呲呜呲，给他俩一人拿着一根手榴弹的导火线，这一手想的可真绝哟。俩小子一看自己身上冒了烟儿，啊，这解又解不开，捂又捂不灭，连窜带蹦送了手啊，像两只郊游的耗子过大街，带着烟去把他们的营长找，说救命啊，营长，弟兄们快点帮俺解一解，解多还来不及了。营长说去去去去，你们俩要死个远点死，别临死往我身上贴，滚滚，说是迟那是快，蹦蹦两声爆炸，那俩小子是赶快肠子全分解了。狄营长吓得往后退，众匪徒也东倒西歪直趔趄。这一来高小娃不但自己脱了险了，他还给连长把位解了。金连长一身刀伤一身胆，还是那么威猛那么敏捷，不愣愣一个鲤鱼大厅站起来，抓起枪就奔那个舅子豆芽蟹。这个豆芽蟹正捂着个耳朵往后退了，没留神正冲着连长拔定诀。金连长十足劲就是一刺刀，嘿呜，好家伙，连枪筒都捅进小半截呀。这个小子顾前没顾后啊，猛觉着，嗯，怎么凉飕飕的，顺后门出镜硬撅撅。他把眼一斜，嘴一咧，嗷，也排队去见阎王爷了。当兵的一看官死了，就像猴子见了血，骨头全都吓酥了，谁还顾升官发财加津贴呀，一批批举手叫了劲，有几个抱丧羊逃回娃世界。南山顶晚风吹动红旗摆，先锋连冲到旗下来集结，数了数连小高还剩十三人，更显得旗壮山河之柱。且忽听见四周围轰隆隆炮声如擂鼓， 真好声滴滴答答传四音，原来是按照毛主席的部署，紧锁包围一万城，各路纵队开始了总攻瓦石街接连仗，回东战旗山下之先锋连又冲在总攻部队的最前列，敌军长在乱枪之下被击毙，还闹了个全军都覆灭。这一仗把西北战局来扭转，先锋连从此后升为镇元爷，勇士们染血的刺刀不倦刃，烈士们血染的战旗后人杰，我们要继承先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